你好，我是石头金融 CTO 谢东升，在公司负责系统的架构和研发团队的日常管理工作。今天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下从外企到民企工作可能会遇到的挑战。纵观国内 IT 或者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史，90年代的时候，国内的 IT 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和外企都没法比，所以那时候 IT 类专业的学生毕业都将能进入一流欧美外企作为一个目标来努力，这就造成了最老的大型外企聚集了国内一堆优秀的技术人才，成了中国 IT 的黄埔军校。2005年以后，以 BAT 为代表的互联网民企开始崛起，民企的竞争力大增，特别是这些年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对外不断地抛出橄榄枝。同时，黄埔军校的学生们这些年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也已经挂上了 manager 或 director 的抬头，成为外企的中高端技术管理者了，准备学成毕业了。对于毕业出发前的技术管理者们，需要了解到以下这些挑战。第一，调节好心态，放下表面的光鲜。作为一名管理者，你从顶级外企跳槽到创业型民企后，生活可能会有如下变化。一，住宿从五星酒店变为锦江之星。二，出差从头等舱变为廉价航空、火车、大巴车。三，出门随意打专车变为等公交、挤地铁。四，从土豪流量无限加电话无限打变为每月话费200元封顶。五，餐饮费用从随意报销变为沙县小吃、黄焖鸡等等。对于这些生活变化，请以平常心看待。同样的，从事的工作也会有下面两点变化。一，在外企时，你可能会觉得天花板过低，对未来的发展也是一眼看到底，而来到民企后，你会感觉明天总是充满刺激和挑战。二，工作状态从混吃等死变为总感觉有新机会向你招手。因此，明确了外企与民企的利弊与区别后，如果你还想跳槽，那请你想清楚为什么要来民企，以及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第二，需要学会找活干。外企是按照清晰的组织定位需求找管理者，有明确的岗位描述、职责范围及说明、汇报线路和相对完整的 KPI， 有一套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管理要求和逻辑。民企对技术管理者也有定位，但相对笼统和宽泛，边界不是很清晰，甚至是为了实现企业发展的某些使命，而不是单纯的职责定位来找管理者。这样对一名技术管理者工作难度会更大，因为老板和其他管理层可能都不懂技术，这样就容易导致技术高管入职后多少有些无所适从，磨合期的难度也增加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民企找 CTO 或者技术总监通常是没有 GD 的，能提供 GD 的很多要求都直接说参见 BAT。 不过换个视角，正因为民企没有框定太多细节，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才更有诱惑力。说到这里，我分享一点自己的实践经验。对于找活干，可以分为技术团队内部和技术团队外部。在技术团队内部找活干的方法比较容易，就不展开说了。这里重点说说我是如何在技术团队外主动干活的。首先，主动找各个中前台部门的负责人聊天，最好是请对方吃饭。新来的人总归要拿出更诚恳的态度，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 CTO 或技术总监就高高在上。这样做可以更快速地了解彼此，为日后的革命友情打下基础。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就可以了解到对方所在业务模块或者流程中的痛点，帮助他解决问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痛点可能有多个，要确定优先级。同时，一般业务负责人都很忙的，为了最终推动问题的解决，一定要让业务负责人给一个对应的对接人。接下来就是跟着业务对接人将对应的痛点及其流程完整的过一遍，了解各个问题的具体环节，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操作的一线员工的感受，这样才是真的接地气。当和所有部门都聊过之后，手上就有一个优先级任务列表，在公司管理层会议上就可以和包含老板在内的管理层最终确认一遍需求，之后就可以跟着产品与技术的兄弟们将需求一件一件的实现落地，同时每周在管理层会议上和大家同步进度。第三，学会在流程完善前就完成任务。外企的人在细密的流程和制度中生活久了，对流程制度就会产生莫名的习惯和依赖，认为做好项目 需要 Project Manager， 需要按照日程表来发技术会议邀请。对民企而言，很多人以为是缺失流程，其实缺失的是执行流程的必要能力和资源。所以我要说一个道理，作为一名技术管理者，我们要面对现实，先不要谈建立完美的流程，先找到可以利用的资源，把事情做起来，让管理层和团队看到成绩和效果。同时，我刚加入新公司的时候，开发流程还不完善，也没有对外的标准接口对接规范。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和一家汽车金融公司进行系统对接，时间非常紧，要求一个月内必须要开发联调完上线跑业务，因此不可能有时间先来梳理规范再进行对接。当时我的做法就是先把握好几个关键点：一、确定接口，我需要提供什么，和对方约定好对方需要提供的内容，我们才可以有效地处理并返回给对方需要的结果。二、异常情况如何处理，接口稳定性怎么保证。三、钱怎么算，单次收费还是按用户收费，套餐包还是无限量。四、抓住几个核心对接人，大家约定好在一起面对面办公开发，减少沟通成本。后续这个项目也顺利上线，得到业务部门认可的同时，我们技术团队也通过本次对接及时做了总结，生成了我们的接口开放规范。第四，需要学会融入公司的业务中。很多外企在国内开设的分支机构都是研发中心，具体的业务是在海外，这就意味着技术管理者只要保证项目能按时按质交付，就完成个人的大部分工作了。但在国内的民企却不一样，业务就在身边，变化需要及时响应，因此作为技术管理者要保持与销售、市场和运营的交流互动，了解对方的迫切诉求，帮助业务团队提升战斗力。比如深入去了解每个部门的业务报表，了解每张业务报表的字段，通过字段关联技术部的工作，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技术部可以为业务部门做点什么，在制定年度或者月度目标的时候，就可以和业务的目标做到高度一致。如果一个月下来某张报表的指标发生了波动，就可以去回顾一下是否工作没有做到位。我们不要等业务来找技术提要求，而是主动找对应的业务负责人商量后续的行动方案。第五，养成创业者的思维方式。在外企的时候，作为一名技术管理者，你的直接汇报对象或老板往往也是职业经理人，只要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各负其责便相安无事。但在民企，你的上司变成了老板或者核心创始人，如果还是保持不要犯错、稳字当头的思维，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很可能如履薄冰。你最需要做的就是放开手脚，和你的老板的思维保持一致。总之，民企老板和外企的职业经理人老板有很大区别，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我们不仅需要重视这些区别，能驾驭这些区别更有实用价值。希望各位到民企大展宏图的技术管理者们，成功被 offer 只是第一步，后续更要成功活下来，做足准备是大前提，因为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跳槽。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